好啊，我们继续来上课。那这个葛根汤啊，他这边有讲，我们先看一下条文好了啊。他说：“太阳与阳明合并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啊。”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自下利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啊。《伤寒论》里面，有太阳阳明合并，也有太阳少阳合并，也有少阳阳明合并，也有三阳合并，好像这些什么两阳合并或者三阳合并，结果到最后主证都是只有一个，就是自下利。那所以到底光是你看一个下利，你要说今天这个下利是什么阳跟什么阳啊，这好像有点困难哦。所以我们几乎在临床上面就是能够分辨得出它是哪一种下利就好了，至于是几阳合并，我们有的时候就省略忽略它就算了。但是呢，这地方有一个意义上面同学要知道一下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教伤寒论的时候啊，教到这个太阳中风的时候啊，太阳伤风伤寒的时候，就我们就会看到说，哎，一个人一旦感冒了，他的胃口会比较不开，对不对？甚至严重的会有想要呕吐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呢，我们给同学的一个解释是说，一般是认为说，我们人体的元气啊，如果拿来当做抗病的能力了，好像就不够元气分配给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了，对不对？所以在病要好的时候，我们《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食肉则富，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病快要好了，结果呢你说哦要补充营养，赶快去吃大餐吃到饱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所有的能量都被强迫拉去消化的时候，你的抵抗力就垮掉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会互相争夺能量的事情啊。那所以《伤寒论》里面甚至有说，就水不要喝太多啊，水喝太多也是要花力气消化的。那相对来讲，如果一条筋的区块感冒了，它分掉你一些抵抗力，于是你胃口就不开了。那两条筋甚至三条筋都在抗病的话呢，那根本就不会再有能量留给你的消化器官，所以你的消化器官就会完全的停顿。那这样的停顿，这个人就会吃什么就拉出来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几阳合并啊，就会自下利，这是一个通常的必然现象啦。那于是呢，他就说用葛根汤主之。那也就是说，在张仲景的这个观察里面呢，葛根汤它是一个可以呢，不但把太阳的邪气推散，而且它可以把已经进入阳明区块的病邪呢，把它拉出来拔出去啊。那葛根这个药的药效，大概就是从我们的中焦把这个水气拉到这个太阳经的区块，然后葛根拉这个水气输布上来的同时，如果有病邪，它能不能发散一些病邪呢？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桂枝加葛根汤或者葛根汤都可以减掉一点桂枝芍药的这个量啊。那个以驱赶病邪来讲的话，它葛根本身也有一定的驱邪作用。那他说，如果你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停摆呢，是不显现成下利，而显现成呕吐的话，那你就要加一味药叫做半夏啊。那半夏在这里呢，我们下礼拜才会详细讲半夏这味药。那现在我们就姑且知道它是一个止呕的药，这样就可以了啊。半夏能够止呕，所以呢，它加半夏就可以停止这个呕吐的现象。那至于说太阳与阳明合并啊，怎么样来分辨它呢？我想这个分辨这个下利是属于哪一种哦？其实比较容易的分法还不如用删除法呢。就是如一般以下利为主症的感冒，一般而言是太阴病。那太阴病的感冒呢，它是就是一般说的拉稀嘛啊，但是那个拉稀呢不会有烫的感觉，其实是会觉得那个身体没有特别的，就是拉出来的东西不会烫屁股。那不会烫屁股这一点呢，其实太阳阳明合并的拉跟太阴病的拉是差不多的， 那至于说像是厥阴病的拉稀，比如说白头翁汤症，它那个会有又热又黏又臭，然后呢又有拉完了大便觉得肛门那边还塞一坨什么东西的不干净的感觉，所以白头翁汤症在厥阴的范畴是还能够辨证的出来的。那少阴的拉肚子，比如说桃花汤症，那那个是拉脓血，那那也会分得出来。那这个，那至于说有一种感冒的拉肚子是阴虚下利，那个没有写在《伤寒论》里面，但是有写在《敦煌服刑诀》里面，就是少阴的那个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症的那个拉肚子，那个是很痛很痛，然后拉出来的那个血块是像鸡肝猪肝一样那个颜色，那那样子也分得开。那么那至于说我们这个篇章的第三条的葛根黄芩黄连汤呢，它的那个下利是会热会臭会黏屁股，而且怎么讲，应该是对不起，没有而且了，就会热会臭会黏屁股，所以你会感觉到那个拉出来的东西比较偏烫。那偏烫就知道里面是有另外一种热性的邪气在运作，那跟这个太阳阳明合并或者是少太阴病的那种拉肚子，就是身体就是因为太阴病或者是太阳阳明合并的拉肚子，它就是消化道没有能量了，所以它就拉嘛，所以那个拉就是清清淡淡的拉，就是不会有太多其他的兼症，就是不会特别热啊或怎么样，也不一定会特别痛。那像后面那一条的葛根芩连汤的拉肚子呢，就是会臭会烫会黏屁股。那将来还有一条是黄芩汤，黄芩汤呢它是太阳不是阳明跟少阳合并吧，那黄芩汤的那个拉肚子呢，虽然它的张仲景的条文没有写，但是在临床上我们都会观察到黄芩汤的拉肚子会热会臭，而且肚子会绞痛，所以黄芩汤症也分得开，对不对？所以好像分不太开的也就是太阳阳明合并的葛根汤的拉肚子跟太阴病的理中汤的拉肚子有点分不清楚。那至于说太阴少阴的那个四逆汤的拉肚子，那我已经跟同学讲过，那个是下利清谷，是会拉出来的东西还有原来的形状的，那个也分得出来嘛。那你要怎么分辨太阴病理中汤的拉肚子跟太阳阳明合并的葛根汤拉肚子呢？那很简单嘛，把一下脉就知道了。理中汤的脉定是沉沉塌塌的顿，就是沉在底下比较，然后拔起来有点顿顿慢慢的一种脉。那葛根汤的拉肚子，我想太阳阳明合并它的脉多半还在表，就是它有表症的，所以这个人可能还会有恶风寒啦流不出汗的现象。那如果以脉来讲的话，那个脉到底是偏浮的，那如果你能够再抓到一点合并的征兆，比如说有口干舌燥的感觉啦，或者是眼眶痛啦眉棱骨痛啦，那这样子加在一起你就会比较容易分得出来这个太阳阳明合并的这个拉肚子是什么样的。那一般来讲，甚至大陆曾经做过一个临床的研究，就是小孩子感冒就拉肚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葛根汤，就有效率非常的高，就是好像他本身就是在这个一感冒就拉肚子这个情况，其实他的病机上面就很接近所谓的太阳阳明合并，所以就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啊。那我们就知道说葛根汤的作用呢，一方面可以把太阳跟阳明区块的邪气一起驱赶，另外一方面其实葛根这个药本身就是止泻的药，对不对？我们在讲葛根的时候讲过说，葛根它会把中焦区块以下的水都拉收掉，然后转到背上来，对不对？葛根它的本身的药性是这样，所以它有一种抽水的效果啊。那所以呢，这地方我们知道一下啊。那既然知道了葛根汤它本身竟然也有作用到阳明区块啊，就甚至是说在临床上我们会觉得它有动到我们的阳明经，就是足阳明胃经啊。那这样子的话，它的现代的推扩的使用就机会就很多了。那这个多啊，同学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张仲景的这个方子啊，也就是所谓的经方，如果它是 你的，如果我们的病是完全照着《伤寒论》这本书在生病，就是张仲景写这个症这个症这个症，那都吻合，然后呢你吃这个方子，那通常就是所谓的一剂之二剂矣，就是会觉得很有效，而且几乎是百分之百有效。可是如果你是用这个方剂的道理拿来医很多别的病的话，那你就要有一点碰运气的心理准备了，就是它或许会有效或许会不太有效啊，就是这个心理准备要有。所以我接下来讲的葛根汤的推扩的用法呢，就是很多人用都很有效，但是绝不敢说是谁用都有效啊，因为它就是把它借来用在别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葛根系的药啊，不只是葛根汤，后面会教的那个葛根黄芩黄连汤也是一样，就是用来治疗这个上半身的发炎都很有效，什么眼睛肿啦，什么耳朵痛啦什么的啊，就是这类的都很有效。那葛根系的药呢，葛根汤如果要拿来治疗肩膀僵硬呢，多半也是有效的。那会没有效的就是那个人肾阳太虚弱了啊，他的水从肾那边就肾阳不够，所以上不来。那个的话在基础班有教过许淑薇的交腹散啊，那如果是不用交腹散的话，将来用的真武汤也是直接补肾阳的方子，那些可能会比较有用。那这个关系到阳明经很多的而现在很流行的病，其中之一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现代人说的鼻窦的问题。鼻窦是什么呀？鼻窦就是我们这个脸颊的这地方骨头啊，这个骨头里面是有一些空洞的，那有些人他这个空洞就是不干净，然后里面就积了那些水臭掉，变成像脓一样的东西，然后影响到你的鼻腔，然后鼻腔会滴出那种黄黄的像脓一样的东西。那这种鼻窦的病呢，西医他在医疗的时候用的方法是很残忍的，对不对？就是硬要把你这个地方挖开，然后塞药棉进去消毒，然后等到确定那边都杀菌完成了，再把药棉拔掉把它缝回去。那至于以后还会再臭掉，那也不知道啊。那这个鼻窦的病呢，葛根汤的加减在临床上面我们是现在还蛮常用的啊，就是鼻下糜烂啦、肥厚性鼻炎之类的。就像现在有一个科学中药也买得到的这个成方啊，叫做鼻凉汤，就是对鼻子很良好的汤啊，就是从葛根汤加减出来的。那一般来讲呢，在这个鼻凉汤啊，它怎么样用这个呢？它就是要加一些清热消炎的药，比如说它会加黄芩啦、石膏啦，然后呢还有一些通窍的药，比如说会从，因为鼻子滴出东西中国人都觉得是脑部有邪气影响的，所以要把脑部的邪气通出来的话，大概会加辛夷吧啊，辛夷花是一种长在树枝尖端的那种像那个过年插的那个猫柳一样的那个东西，白茸茸的东西，所以它就特别能够把脑部的邪气啊通出来。听说吃太多的话脑会虚哈、啊、那至于说排脓的桔梗啦也会加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葛根汤加上这一类的药呢会变成现在陈方的鼻凉汤的结构。那像要处理这个地方，还有像是有一味药也是常常会加的，就是白芷啊。如果是额头痛的话，葛根汤通常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白芷，因为白芷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足阳明胃经的引经药，它就是比较运行在足阳明胃经上面的，所以通这个地方也会有一点用啊。那还有人因为它有湿气，所以有些版本的鼻凉汤可能有加一点薏苡仁啦啊，那但是大意是这样子。那你加白芷加辛夷也好，那也有些人是加苍竹，因为苍竹可以祛湿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类的加减呢，就是我们现在用来对治这个鼻窦的病的这个常用的方法。那足阳明胃经经过人的脸颊最多，对不对？那人的脸颊还有一个什么病啊？现在有一种说是叫做三叉神经痛，有没有听过？ 那三叉神经痛就是一种好像脸颊的抽痛的感觉嘛。那这样的病其实在日本方面啊，现代研究什么就常常会用到葛根汤，因为葛根汤它就能够把这个脸颊这方的风邪赶走嘛。那在日本的临床，三叉神经痛或者是上肢神经痛往往呢会加上白术跟附子，白术附子这个结构加进去，其实就带有一种驱风湿的调子。他可能会认为你的神经痛是因为脸部的经络受了风湿之邪，所以就加白术跟附子啊，葛根加术附。那至于说一般日本那边如果是治疗这个鼻窦炎之类的啊，那通常他们会加的是薏仁啦。或者是地骨皮啊，枸杞子的根。那当然辛夷通常也会加的啊，就是会加这几味吧。那是治鼻窦的时候。那另外呢，葛根汤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呢，就是葛根汤它有一个加减法，就是葛根汤加石膏跟桔梗。如果你是葛根汤是用科学中药四克的话，你石膏可能可以加个0.5到1克，桔梗可以加个0.3、0.4克。那石膏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清热的药，对不对？我们在白虎汤有讲过它是清阳明经的热啊。那个桔梗的话，它本身在古方里面是一个消炎排脓的药啊。那这个葛根汤加石膏桔梗治什么呢？就是几乎你的头部啊，各种小发炎都还蛮有用的，尤其是病毒引起的。那这个比如说我最先开始用葛根汤加石膏桔梗是用在什么地方啊？是用在长针眼。针眼如果你已经一整个脓泡都出来了，我想你用葛根汤加石膏桔梗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子你必须要敏感一点，就是针眼要长之前你可能会觉得好像眼皮这边压起来有点痛痛的，就是当你还在那个感觉的时候你就用，因为针眼其实也是这个病毒引起的东西。所以呢你加葛根汤加石膏桔梗一用啊，针眼往往还没有发就消散掉了。那类似的病呢，像是角膜炎、腮腺炎、咽喉炎、内耳炎、中耳炎，多多少少都会有用，就是头部九窍这种发炎啊，多多少少有用。然后甚至还可以治到什么呢？治到牙龈肉发炎。这个主治我一直都忘掉，一直到昨天晚上有同学牙龈肉肿很难过，让吃了葛根汤加石膏加桔梗就一下就好了，然后再跟我讲的时候才想起来说，对，牙龈肉发炎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就是这种头部的发炎类的葛根汤的这些加味都蛮好用的，这就是借用它的这个借用它的这个药效啊。那另外就是葛根汤如果在《伤寒论》的那个，我们不用翻过去就讲一下了，以后才会带到条目。就是《伤寒论》有一个篇章叫做“禁病”，这个就是禁病是讲说这个人他的发烧是发高烧，然后全身僵直僵硬啊。那这一类的禁病呢，如果用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人的津液不够，所以一发烧整个人就烧干掉，所以牙齿咬得紧紧的，整个人抽搐僵直。但如果用西医来讲的话，这是什么？脑膜炎之类的病，对不对？那脑膜炎的那种抽搐僵直，葛根汤直接就可以治啊。那这是就是在很危险的时候会用得到葛根汤的。所以呢，这是这个方剂的大概的使用范围啊，同学就先晓得一下。那这些刚刚讲的那些用途呢，我想都是多半会有用了，但是不敢说绝对有用。那还有就是葛根汤用下去还有一个效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鼻腔啊，呼吸，就是其实当一个人的疾病从太阳要转到阳明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征，就是那个人呼吸声开始变粗，那种呼吸声音。那这个呼吸声音为什么会变粗呢？如果是用一个解剖学的观察，就是你的鼻腔里面的黏膜比较肿，所以你的鼻腔变小了。那吃了葛根汤之后鼻腔就会变大，那 这样的话，葛根汤在一般来讲治什么？治打呼啊，就是不是绝对有效，但是多多少少可以改善。那至于说葛根汤里面它有麻黄，对不对？我们又说感冒如果不需要吃到它，而吃到它人会虚掉，对不对？那前面又讲说葛根汤是一个助眠剂，那你就说麻黄不是会让人虚吗？那这个到底它是利多还是弊多？那就需要同学自己验证看看。怎么讲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吃了它，因此睡得很好，那那个睡得很好可以帮你补充很多能量。那如果你吃了它又没有睡得很好，那就可能会损耗到一点，那还是这样子吧。所以这个反正用起来，我觉得用来治感冒的时候要小心，但是用来煎制这些杂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妨试试看，反正我们偶尔吃一次量也不会很大嘛。那葛根汤又刚好是放在家里面啊，很好用的那种家庭常备良药。那这个在我们继续讲葛根芩连汤之前呢，既然有一味药是还没见过的，那我们就先来讲讲。我们先来讲麻黄这味药啊。麻黄这味药在我们的讲义那个神农本草经的条文是放在第几页啊？是二十几页，是不是？24页啊。那这个麻黄呢，他说一名龙沙啊，但日本的这个森立之在考据龙沙，他的古时候这些沙这个字啊，往往是在写胡须的须这个字了，就是麻黄像是龙的胡须一样。那麻黄这个药的确就是 一条一条啊，一丝一丝的东西啊，所以是有点像龙须吧。那神农本草经写说它味苦温啊，这个麻黄它的味道是苦的吗？它的性质是温的吗？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之数。我觉得麻黄当然是有苦味没有错的啊，所以他说味苦不是一个假的说法。可是同学如果明白我们中医的这个本草学说的通则，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会说发散药通常都是带有什么味道啊？辛味，对不对？那麻黄就是一个没有辛味的发散药，而它的苦味也很淡，所以几乎可以说麻黄呢它是没有太大味道的。可是呢这个没有太大味道的麻黄呢，却是中医里面的发汗药最强的一两味之一了。那这个地方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药性呢？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啊，有一些本草书就会写说，如果是种了麻黄的地方，冬天呢、别的地方雪都已经积到好几尺那么深了，种了麻黄的地方都还没有积雪，他就说这个麻黄会把大地的热气都拔出来啊，所以就好像在地表开了一个口啊，变成电暖炉一样。当然听说有医者真的很认真的去查访这个种麻黄的地方，问那边的农夫说有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农夫很笃定跟他讲没这回事啊，这是不知道哪里的传说啊。但是我想这是中国人对于一个药的药性啊，会给它加上一些象征物。那像麻黄这个药呢，它的最主要的药性就是我们说是宣阳啊，我们说宣阳或者是发阳啊，就是把你身体里面的生命能啊，把它挤出来抽出来啊。那这样的效果呢，如果在人体的话呢，像有一些本草学家用这一些理论来，就是来形容啊，用象征物的说法来形容麻黄的药性。他可能会说，你看啊，麻黄这个植物的种子啊，它是里面是黑的，外面是红的。那这个从黑到红就是从肾到心，所以它的能量是会把你的肾脏的这个，人家我们中国人说肾主五义，就人身体的各种义体都是肾在掌管，那分给心的义体就是汗， 在心为汗，所以他就说肾脏把这个液体分给心，让这个心脏能够去出汗，这是麻黄的种子的意义。他就说，然后他就说，那如果你把那个麻黄的茎剖开来看，就会发现它的中间是比较偏红黑色的，那外面是比较偏黄白色的，所以他就会说麻黄呢可以把这个心肾的元气拖到这个脾肺这种比较表面的地方来啊、哦，这是一个说法了。那这个说法的这种说法之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麻黄这种草啊，它的这个叶子就像中空的细小的管子一样，那就像一个一根中空的骨头，或者像是一个人体的毛鞘，所以呢像这样子细细的这种小管子一样的植物啊，你吃下去以后它就会把你什么，把你的骨髓掏空啊。那我们中国人说骨髓掏空通常是指什么，吸毒跟好色，对不对？所以吃麻黄呢往往就会有吸毒跟好色同等的效果，就是把你深藏在骨髓里面的能量拔出来啊，就是现在感冒来了啊，要预备的能量拿出来先借支一下啊，把那个能量叫出来顶一顶先啊，所以就把它叫出来。所以麻黄这药如果你用西医的成分分解的话呢，就是麻黄你滴上盐酸以后就会产生安非他命，所以吃麻黄剂它遇到胃酸就会在身体里面产生安非他命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麻黄就会给你这个腰头丸的效果、啊、那当我们的身体有大量的能量被拔出来流过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有快感啊，就是一般这种迷幻药剂的这个原理啊，就是让你身体大量能量流失的时候，你身体经验那个能量的洗礼的时候会有一种快感。所以一般来讲麻黄啊，我们会说它用了之后人会比较虚啊，但不过刚刚说到葛根汤还有一个疗效，同学不妨记得一下，就是如果有家里面有人啊动过手术，就是在西医院动手术啊，葛根汤你在动完手术之后吃几克，它可以把你身体里面残留的那个西药的麻醉药洗干净，这样子的话身体比较不会受那个西药的残余伤害啊，所以手术后是可以用一点葛根汤的。那这个麻黄呢，它能够把我们里面的阳气这样子拔出来啊，所以呢当然张仲景在使用这个药的时候绝不是散漫无度的使用，等到浇到麻黄汤的时候，同学就会看到张仲景对于什么情况可以用麻黄，什么情况不能用麻黄汤，这都有很严格的规范的啊。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是学伤寒论的话，它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大概都会晓得啊，就不至于说用起来太危险。那麻黄呢，它吃下去就像感冒的时候如果吃麻黄汤，你突然全身发冷了，对不对？你吃了麻黄汤你就会觉得哇，身体里面一股热气上来。所以麻黄这个药性说是温是没有错，但是它的温啊，不如换一个中医常用的讲法，说麻黄这个药是什么呢，是标热本寒。就是以过程来讲它会让你身体发大热，那是没有错，可是呢以结果来讲它会让你的阳气变得更少，所以你身体会变得更寒。就像我曾经看过那种比较那种画的故事比较离谱的那种日本料理漫画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炒翻天的漫画啊，那它里面就有什么中国的什么黑暗料理之类的，他们要比赛谁煮的粥啊比较有清暑解热的效果，就有那种什么会中医汉方的那种厨师哦，在里面加很多麻黄，然后呢那个吃到粥的人就出一身大汗，然后就倒在地上觉得冷得不得了啊，就是标热本寒这样子。那麻黄呢它的味道其实是很淡的啊，但像我们中国北齐的徐之才有提出一个食剂理论，就是说有各种的方剂啊，这个食剂理论里面呢它有说轻可去食，就是一个很轻飘飘的药呢可以去除这个身体里面纠结的很 很扎实的邪气。那这个清可祛实呢，这个徐之才提出来的例子是说麻黄葛根之属，因为像葛根的味道也是很淡的，甚至药性也不强，所以我们张仲景用它都要四两起跳，动辄用到八两。那麻黄的话也是吃起来没什么味道，但是就是这个没什么味道啊的药啊，它简直是无处不到啊，就是已经超越了有形的范围了，所以力道非常的强。那可是这个清可祛实这句话呀，到了近代的中医界好像也把它扭曲成另外一种话了，就是后来到了那个温病学派或者比较晚期的中医，说到清可祛实就会说啊，如果你的病很重啊，邪气很实，你就要用轻飘飘的药比较容易去掉它，什么桑叶啦，什么薄荷啦什么的，那这样子好像就不太对劲了啊。因为徐之才当初清可祛实是指说像麻黄这种没什么味道的药其实力道非常强的，可是到了后来真的用很轻飘飘的没有力道的药的话，那恐怕去不到什么实啊。所以这是一个后来对于实际这个理论的一个看法上有一点不一样。那在神农本草经他说治中风伤寒头痛啊，这个麻黄反正吃下去它让你的身体的阳气这样一个宣发，那有什么邪气都被逼散了，然后人会出汗，通常会出汗。那你说麻黄是发热邪还是发寒邪啊？其实不分呢，反正什么都推出来了啊。那他说治温疟，这个温疟啊是这样子，同学们不要把它想象成一种疟疾。这在《黄帝内经》里面呢，皇帝问岐伯说有一种病是先发热后发热，那是什么回事啊？啊，怎么什么东西啊？那岐伯就说啊，这是先伤于风后伤于寒，所以先发热后发冷啊，叫做温疟这样子。所以就是古时候《黄帝内经》把疟字的范围是比较广义的，甚至有包括到感冒的啊，所以伤风伤寒的这种那温疟的话麻黄都会有用。那发表出汗啊，那这是代表性的用途了。那去邪热气是没问题的，它发烧或发冷啊，麻黄都很有用。